船发生严重肢体冲突。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 Twitter 声称中方的人员伤亡，但并没有透露消息来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往夏威夷，预料会同中国高层级官员会晤。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同副国务卿比钦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会在夏威夷作简短行程。知情人士透露，预料蓬佩奥到时会同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率领的代表团会晤，属于私人性质，地点会在希卡姆空军基地内进行，预料双方讨论范围非常广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442点，升6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41点，升75点。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43，瑞士法郎0.95，加元1.353，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64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69美元，卖出1,724.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二台六月三分， 风骚发布人玩得好认真。 我哋星期二风骚生活小确幸真好认真噶， 内容刚柔并重啊， 有教你防狼健身，仲有针子同埋撒娇。 认真啊，我撒娇已经好防狼啦。 覆盖范围广泛，收音机直播同埋二台嘅面书都有直播啊，真系可以话系滴水不漏啊！ 啊，做咩窒下窒下噶？ 人造卫星有啲问题啊？ 想知我哋有几认真？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认真就系一种小确幸啦。 13集 CIBS 节目内容 有 制作人员名单 齐晒， 制作预算 计好数填好啦， 仲有一个重要步骤啊， 系咩啊？ 揿地交制啊！ 仲有3日，想开咪制作电台节目，即上 CIBS 网页填表啦。递交申请要及时，记得喺6月18号下昼5点半前禁制提交。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6月16号10点08分啊，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茉莉，吓 ，hello， 有 Nell Nell 喺度 ，hello，Happy Tuesday， 有我 Kitty 嘅，咁啊，自六月开始啦，逢礼拜二晚咧就开 live， 系啊， 咁就系10点半钟之后啦， 同埋系我哋嘅六月份嘅制服游啊， 我而家讲嘢要， 咁我哋第一个礼拜就着咗校服啦， 就吓亲好多同事啦。 上个礼拜就做咗俏护士啦，今个礼拜佢两个系做啲咩咧？ 冇咁驚嚇嘅，我覺得今日稍微係回一回氣 嘅。我都覺得係嘅。 回氣，我簡直唔收貨你今日嘅打扮。 我點會啊？ 係咯。 今日呢啲叫制服咩？ 其實對於某啲工種嚟講，呢、這、一個已經係制服 嚟㗎啦。我覺得唔係制服，因為你今日呢個工種係著自己衫翻工，就唔叫制服。 你平時有見過我著呢啲鞋咩？ 但我覺得我覺得你兩個今日 hea 我咯，擺明。 我認真悉心去打扮嘅，你知唔知頭先經過咧，見到隔離手下留情阿何亨咧，係，哇冇咧，你今日做咩咁靚啊？跟住話俾你聽，我扮咩啦？ 嚇咁啊，覺得你靚啦？ 係啊。跟住我話俾我扮咩咧，佢就嚇 又唔似係嘛？覺得 咪係咯。 跟住佢話：喂，咁我要等到兩點啦。咁講我哋十二點完㗎啦。 即係我覺得嗱，因為第一個禮拜校服係制服嚟嘅，因為係一個大家都要著嘅，叫做 uniform 係咪？知唔知咩叫 uniform 咧？嚇，護士嗰啲都係叫 uniform。你今日呢個工種，我唔知覺得係咪可以叫 uniform 咯？ 係，係咯，我覺得都 OK 啩。 因為係可以各有各著嘅，就冇特定大家要著埋同一款。所以咧，我覺得你兩個擺明今個禮拜 hea 我。 但係呢個工種咧，佢係有特別嘅。 特別嘅咩啊？你講啊，你講冇得出啦、啊。 特別嘅嗰啲叫咩衣服嘅指定咁樣㗎。 我覺得冇喎、啊，嗱，我覺得以前有，而家係越嚟越冇。 啊，咁係。 因為嗱，以前我譬如我做電影嘅服裝指導，一講到而家你哋今日嘅工種咧、就一定係有啲特定嘅衫款啦、啊，咁就要專業啲嘅。 哦， 系啦，但我发觉而家时而世易啦，随住潮流个转变咧，系咩衫都着得嘅，基本上只要唔系刻意太暴露都得啦。当然我亦都见过有啲系好暴露嘅， 都有 嗰啲系未做高层啊， 嗰啲高层先咁暴露啊，发觉 唔系高层 怕俾人炒嘛， 唔怕俾人炒嘛，做靓嗰啲先唔会啊嘛。 我成日以为咧系要即系点解暴露啲咧，就系因为佢要快啲上高层，所以就要吸引大家眼光添。唔 系咩？即系你系谂住瞓上位嗰啲嚟嘅，系咪 啊？佢头先嗰一番说话，其实系有呢个含义。 系咯，有呢个含义咯，但系又冇有人要你瞓先得噶，我呢啫。 但我唔排除有人系会咁谂嘅。 系，咁而家因为个潮流又唔同咗啦，有阵时都会着下吊带啊，咁噶嘛，即系有少少 low cut 啊，咁有啲 lace 咁嗰啲底嘅衫啦，系咪？ 系，不过我都同意嘅，就系而家咧，即系呢一个嘅工种或者呢个嘅统称呢一类嘅服装咧。就冇我哋之前讲咁样一眼就会知道你系做紧乜嘢职业嘅。 以前系真系一眼就睇到嘅，即系都有特定啲，真系要斯文啲、庄重啲嘅。 但反而咧，我又觉得 可以套装啲嘅，套装裙或者套装裤咁啦， 有个人特色嘅。系 啦，而家就乜嘢衫都着得嘅。我觉得我因为去好多朋友个办公室已经唔系以前咁样噶啦。 不过咧，今次咧，我哋啲选择呢一个工种 系啦，点解你哋会选择呢个工种咧？你摆明就 hea 我啦。 咪打個岔先，跟住我覺得係反而係比頭嗰兩個，即係譬如護士啊，頭上個禮拜阿 Kitty 都講過，護士或者學生都會係比較舒服啲嘅。今次真係唔慣， 我覺得有幾唔舒服咧。你可以揀自己著個衫款翻工喎。 唔係，其實我哋要講翻今次呢一套衫咧，係我哋自己嘅，就我哋因為之前係租噶嘛，我哋係借。 梗 係 啦，你屋企唔會有護士衫啦，校服都仲可能有啊。 咁所以咧，我哋點解會揀呢個咧？我哋就想慳， 因為懶咯。 唔係啊，我哋想慳翻少少錢。 係啊，我哋為我哋公司為我哋嘅台著想咋。 哦，咁啊問阿Carmen啊，你係咪咁 cheap 啊？幾百蚊都唔俾啊？ 嗱。嗱， 兩隻妹賴你啊！而家 我哋關卡文時間係我哋即係嗰個機構，可能本身都要開完， 就賴埋公司添，賴完人賴公司，係咪咁啊？ 我頭先都已經講咗，我哋決定唔好講呢句。 唔係，咁我哋真係要慳錢啊嘛。 所以你哋就揀呢個工種啦，係咪？ 所以我哋都係特登擺喺呢個禮拜，等大家回一回氣，跟住之後嗰兩個禮拜咧， 你回一回氣，大家下個禮拜唔想睇嘅你嘅。 不過應該咁講， 你降低我哋嘅收聽率。 不過應該咁講，今個禮拜咧呢一個嘅工種係某程度上令到希望我哋打嘅牌咧，即係之前就係吸眼睛啦，今次就希望有共鳴嘅牌嚟嘅，因為其實香港有好，我覺得啊都有大部分 多人喺呢個工作範圍裏邊嘅， 係啦，都會有咁樣嘅打扮嘅， 咁啊唔出奇，唉，佢俾你哋講得通啦， 同埋係攞 tips 嘅今日，嗱之前嗰啲咧，即係頂籠，即係妞妞話，你冇攝衫啦，冇咗條腰啊，咁樣即係。是有冇腰帶啊咁啫嘛，但係呢個咧，即係我覺得妞咧可以俾多啲 tips 大家，即係如果自己要。 配襯翻工嘅時候係有啲咩嘅技巧可以即係突出啲啊，或者靚啲啊？ 哇！呢個技巧好難一嘢咁講嘅喎，真係你有品味同冇品味唔係一句説話就將你有冇品味變有品味㗎，係 因為咧譬如護士衫或者校服嗰啲冇乜變化可言， 同埋唔係你話變就變㗎嘛，係 啦，咁你都要睇翻人哋㗎嘛。但係呢一個咧，今次呢個工種咧係多變化可言嘅， 係好多添， 係啦，同埋咧一陣間咧，我哋咧十點半之後咧，我哋會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都會有一個視像有個 live 嘅， 係啊， 咁大家一陣間咧就可以上去咧睇我哋今日到底著住， 大家就可以睇下呢兩隻嘢點吃我。 听过有罗力威《旅行娃娃》。好，听完首歌翻嚟啦，翻翻直播室，喺直播室有 Kitty， 有茉莉，有 Nene， 系嘅， 系。咁啊，今晚我哋着咗呢一套制服咧 ，Nene 就觉得我哋 hea 佢。 系啊，你够胆讲呢套叫制服咩？但系我话开股俾大家听啦，佢哋今日嘅打扮就系话俾我听系 OL， 即系 office lady。咁 office lady 边有制服嘅咧？大家话系咪先？ 都算有嘅， 但 系 有个框架咯，算唔算？ 我觉得个框架而家系冇咗噶啦。而家我真系去朋友啲 office， 个个都系着乜都得嘅。 但系牛仔裤通常唔会咯， 系 weekend 会咯。 系，但系因为讲紧一至五啊嘛，我哋翻工嘛。 有啲翻埋星期六噶， 唔 系以前就真系嘅，大家通常都比较套装啲，恤衫、半截裙、西裤或者有件西装褛嘅，就会一 set set 套装啲嘅。但系近年我觉得有 one piece 裙都出现咗喺翻工度啦，啲女仔 我都系， 系啊，有啲嗰啲 office 嗰啲秘书仔已经可能啊一件普通 T 恤一条裙就算，或者有啲直情系着自己好 casual 嘅衫就已经翻得工啦。睇你间 office 有咩要求啫。咁我觉得而家个方针系冇咁明显嘅，你着衫翻工。即以前一定要啊女强人好专业嘅姿态噶嘛，一翻 office， 尤其是啲 executive 啊嘛，咁而家就越嚟越系冇咗条界线咯，我觉得。 又或者咧，唔知点解成日俾人感觉 OL 咧有几样嘢系一定要，即系你着咗嗰几样嘢喺身咧，就算系叫 OL， 一就 系 套装啊，一定 系 咯，一系就裙， 系啊， 半截嘅通常都，一系就裤西裤，就会牛仔裤，咁如果着裙嘅咧，通常咧就话成日会着丝袜， 系， 同埋咧会着高踭鞋， 系，同埋以前一定好多时一定系有西装褛咯， 系。 系咯，几热都好都要着咯。系， 本来我今日都准备要西装褛。 但我发觉而家好多女仔系着连身裙翻工嘅，连身裙其实都可以好庄重，又唔使衬咁多嘢，其实都几容易着嘅，都好安全咯。咁啊，不如同大家形容下咧，呢两位所谓嘅 OL 着咗咩先啦？咁啊，茉莉咧就着咗一件白底蓝条嘅恤衫，咁啊小 V 领嘅，嗰个领咧 都几低， 个领系啊， 有衫有背心噶， 个领有少少 kimono。奴款嘅一条边嘅，系啦，就又着咗条高腰嘅黑色半截裙，个叉就喺前边嘅。 吓，个叉喺前边 嘅。系啊， 我以为冇着，我以为自己着错啦，但系唔系噶，因为个拉链喺后面嘅，睇下。 系啊， 定系拉链喺侧边噶？ 拉链喺侧边 咧， 唔会啩？ 佢个招牌喺边啊？呢条裙。 侧边啊，个叉喺侧边噶。 个叉应该系 侧边。我而家冇个招牌。 个叉唔喺前面噶。 你个叉喺前面做乜嘢啊？你睇下嗰条裙嘅闸啦，有两个腰闸噶，茉莉。 两条裙喺 系 啊， 我一直着错咗。 佢个叉就在前边啊！ 我就觉得奇怪，点解咁性感嘅呢条裙？翻即系 O L 得嚟讲， 点啊？你条裙个叉喺前边做乜嘢啊？茉莉， 我买完呢条裙之后冇着过。 咁啊，好难得见到茉莉着咗对高踭鞋咯。 系啊， 茉莉着高踭鞋其实都几好睇嘅。 系啊。 但其實我想講咧，著高踭鞋好辛苦，我真係好佩服咧一啲咧 OL 咧點樣去趕車追車翻工嘅翻學。 咁我係啊，我呢件恤衫其實係有啲款式嘅，唔係一件齋款嘅白色恤衫，白色底藍條嘅恤衫嚟嘅，個領有少少 kimono 款嘅設計，咁個袖又有個閘咁樣嘅，即係有一折嘅，咁我覺得有啲款又比較偏低胸嘅，係啦， 我就係嗰啲薄上 去，我會太密實啦， 唔打底咧就有啲危險嘅， 打底 係啦，佢著到咁低胸，個叉又拱去前邊，你話佢想點咧？呢個 真係 從唔係薄上位嘅 OL。 以佢頭先嘅理論，佢應該係好低級嘅，要博上位。 係咯， 個叉竟然擺喺前面， 擺咗前面都冇人睇啊！陰公， 咁我要做低級嘅職員啦。 係啦，嗱，個叉開咗側邊咧，就露咗個絲襪頭出嚟咯。 係， 係啊，你睇下，睇唔到個絲襪頭出咗嚟啦？你睇真，你睇上啲，你喺個叉度望自己。 喺个叉度望自己。 你睇唔睇？系啊，个丝袜头又突咗出嚟咯。 咩叫丝袜头啊？ 个丝袜嗰个膊位啊。 通常咧，丝袜咧，跟住去到近大髀位就 会有深色 少少 噶嘛。 哦， 我就系想讲呢一个亦都系一个着丝袜嘅苦恼嚟嘅。 有个边啊， 系啊， 有啲贵丝袜系冇呢个。 系咯，唔系佢都有噶喎。 系啊 嘛。 咁明知着有叉嘅裙就唔好着呢啲啦。 冇，我屋企冇。系咯，因为咧，其实做咩事咧？我今日本来已经着咗一条噶啦， 系， 跟住又俾我咧试衫嘅时候整烂咗。跟住我终于发现咧，其实咧好多 OL 咧，如果要着丝袜嗰啲咧，哇，一年都应该嘥好多钱喺啲丝袜度。 丝袜好易烂嘅，因为会勾烂啊嘛。 因为我今日就咁试啊，因为即刻就穿咗窿。 好似 Kitty 咁着裤咯，嗱，阿 Kitty 咧就着咗一件全白色长袖，有少少Mandarin collar 嘅恤衫，咁啊有粒纽仔喺前边咧，前边都有条罅嘅。 佢中间都有条罅，好窿嘅。 咁着咗条蓝色嘅西裤，咁一对灰色嘅高踭鞋。系，咁我覺得佢個 color combination 都幾好嘅，咁對鞋度令到成個人好有層次感嘅。咁 Kitty 啊，咁瘦嘅身形，咁當然又著得幾好睇啦，係咯，咁啊。咁就不過我覺得茉莉其實咧都有啲似制服嘅，佢似坐喺銀行櫃台後面嗰啲。 哦，係因為佢對絲襪其實都幾入 面入格，成個感覺都似佢成套咧，真係好似銀行職員制服多啲咯，唔似 OL 咯。 入幾多錢啊？ 係咯。排队啊，唔该，你唔系特选客，特选客户唔喺呢度排。 隔篱嗰条队啊， 街都500万啊，特选客户走啦，排队。唔系，因为其实原本咧，我今日系有件白色嘅纯白色嘅恤衫，真系 OL 好斯文嗰只。因为我唔知仲记唔记得咧，大概唔知六七八年前咧，六年前到啦。有段时间系好兴着好斯文嘅白色恤衫，攞嚟行街着嗰啲女仔。 系 有段时间， 我有段时间兴白恤衫嘅，系白恤衫。牛仔褲添啊！ 係啊係啊，就係嗰段時間著，但係好奇怪喎，唔係鬆身嗰啲，真係好斯文嗰只啦。咁於是我就同個 friend 一齊就話：，不如行街，我想買件白色恤衫，一齊去啦咁講。買完之後咧，跟住我冇著過，因為我覺得個白色唔知點解硬係一係覺得肥，一係就覺得好似好透啊，好唔襯。 咁裏邊打底咯，你咁低胸都夠膽著咯，怕透。 我覺得好唔 好誘惑啊！其實件黑色打底， 仲要條鏈嘴啱啱去到嗰個位啊， 有個視覺效果喺度嘛。 做咩你想吸引人陣間睇我哋嘅 live？ 我哋打本先有啊。 我講緊你啊，吸唔吸引人睇都係一個問題嚟㗎。 陣間到時冇人睇，反而掩蓋咗封鎖成個台面。 投诉 咁跟住之后呢，但我就想讲嗰件白色恤衫，咁今日我买咗之后我冇着过，几年之后啦，今日我终于觉得大派用场啦，攞出嚟諗住试啦， 黄晒系估到啦，摆得落个头， 跟住之后就冇， 同埋而家啲韩国女仔都兴着啲大恤衫呢，咪开晒啲扭张件衫拱咗喺后面嘅， 系 你咪着得咁样咯， 系啊，所以我决定而家即系今日咧呢个 look 咧有少少嗰啲松泡泡嘅，反而唔系窄身，就一定先至系 O L 咯，尝试下呢个感觉咯。 你而家真你唔似 O L 咯，系啊。 我哋仲有一个新闻嘅时间可以， 大家再睇到佢两只嘢就成点啦。 喂，等阵先打个岔，如果大家都有啲关于咧即系白领嘅一啲生活上面嘅趣事啊，又或者你工作上面嘅嘢啊，即系工平时系咪真系低胸啲嘅时候就搏上位嘅时候咧？ 好憎你个同事着到咁咧， 系啦，1872388，我哋播歌同新闻嘅时候会接听大家电话噶嘛，有机会咧11点钟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驳你出嚟同我哋倾偈。 系，但系而家咧就等大家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啦，10:30我哋开 live 见。 是我丑，改改姓名，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菜是大气候，着不厚。I just wanna love me now， 又叫我照做。I don't you know you know I know， 我知道天生未愿坐定，天生未尝有性，天生任何女绝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 到眼圈大大，这这披上扮装正常。我叫某某，永无朋友，无浪漫邂逅，勤力就是以后爆饮酒。天生月圆坐地，天生面上有声，天生银河里似精，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最闪烁吧，大气浩瀚，真变真假。 就嚟到晚上十点半钟，听紧由 J 陈海泳嘅《天生二品》啊！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我哋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我哋转头喺二台 Facebook 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是5.9%，创超过15年嚟最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相信，下个月中公布的4至6月失业率，几大机会上升超越6%。如果情况改善，就可能维持5.9%或者下降。罗志光解释，政府公布的失业率是3个月的移动平均数，即使是6月的数字回落，拉匀4至5月的数字，整体数字仍会上升。他又说，考虑到统计学上的稳定性，而选择3个月的平均数，误差较少。本港今日没有新增确诊新型肺炎个案，确诊个案维持在1112宗。政府就進一步放寬限聚令措施，星期五起，公眾場所群組聚集的人數上限將會放寬至50人，餐飲處所同坐一台的人數限制亦會撤銷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強調，正放寬是基於公共衛生風險，沒有任何的政治考慮。有市民說，留意到街上的人開始不戴口罩，擔心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会再爆发疫情。亦有市民说，本港疫情算是受控，是时候回复日常生活。政府放宽饮食业处所和坐一台的人数限制，大台之间要继续相隔 1.5 米。旺角一间酒楼的管理层预计，对星期日父亲节的生意有帮助。他说，由于市道不好，酒楼会推出更多优惠，希望宴会生意可以逐步恢复。香港文研公布香港市民身份认同调查结果，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认同感评分较半年前的调查减少0.21分至6.25分，中国人就跌0.38分至5.74分，两者分别是创2007年和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评分最高的继续是香港人身份，有8.57分，比半年之前多0.07分。之后是亚洲人、世界公民、中华民族一份子、中国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这次调查由香港文研在今个月初进行，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形式访问了1002名香港居民，回应的比率是64.3%。北韩突然炸毁位于开城的两韩联络办公室，南韓統一部和北韓朝中社相繼證實消息。南韓統一部指，北韓在當地下午2:49將兩韓聯絡辦公室炸毀，軍方正是加大對北韓監視戒備，要求最前線指揮官各就各位指揮邊防部隊。有南韓京畿道的民眾聽到爆炸巨響之後，見到開城工業園區方向冒出濃煙和著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502点，升7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47点，升80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7.58， 瑞士法郎 0.952， 加元 1.354， 人民幣 7.083， 英磅對美元 1.262， 歐元對美元 1.126， 澳元對美元 0.69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47。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720.09 美元，賣出 1721.7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随后嘅两三日，大致天晴酷热，大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二台六月三月份，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 星期三 Give me five 过三关挑战站，挑战李志刚，问你怕未？师兄祠堂广播到人妻的禁区，有请桂花田。 二台六月三十分，真系噔噔噔噔噔。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我是一只神鸟啊，我叫不得了啊 ，Tolin， 我识特异功能噶。只要将我放喺一个人嘅头上面，我就可以将佢嘅真心说话讲出嚟噶啦 ，Tolin。 有冇谂过你可能就系下一个拥有神奇力量嘅不得了呢？ 想成为不得了剧场嘅小广播员，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的短片电邮给我们。 下一个小广播员随时是你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同莫莉 Nell Nell 敏感时刻。 上时间10:37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莫莉啦，有 Nell Nell 啦，亦都有 Kitty 喺度。 冇错，咁我哋亦都同时咧开通咗我哋香港电台嘅 Facebook Live 啦，大家就见到呢两只嘢点样 hea 我啦。如果睇紧嘅话， 嗨，朋友， 问你个问题，我哋似唔似 OL 啊？ 似 嗱、 啊 啊啊， 你係咪舊式人嚟㗎？而家啲 O L 仲著到咁嘅？ 靚靚啊！我新式得去邊啊？ 你唔覺得佢似銀行櫃台後邊嗰啲咩？ 咩咁銀行櫃台係咪？即係你意思 係 你意思 係你覺得 O L 係咪係屬於制服咧？ O.L. 純粹制服， 咩叫咩叫 uniform？ 唔係，睇下你係邊啲地方 O.L.、嗯、如果你係日本公司嘅 O.L. 咧，佢哋都係著制服嘅喎。係、 哦、啊， 但你呢件真係似制服嘅， 係咪啊？係啊，係咪啊？係咪？ 佢似係啲航空公司嘅嗰啲， 或者似銀行櫃台，或者似銀行櫃台啦。佢邊得似 O.L. 啫？ 我屋企得呢套嘛。等先。Nell Nell 是一個 fashion 的 icon， 我唔同佢拗， 你都嚟拗，唔係佢而家揾外國公司搭我啊，日本公司啊，你兩隻嘢就 hea 我，佢就揾嘢搭我。 我一睇已經知道你兩個唔似啦， 係我哋唔啱，我哋唔啱，係 走啦， 唔記得做呢件事 ，OK， 好難做，突然之間將佢夾咗喺中間。 咁我嗱我咧企身俾大家，我哋睇緊 live 嘅朋友睇下。 唔係你知唔知好笑啊？頭先我哋監製將張相擺上網。 望咧，佢话点解个叉唔喺翻前面？ 唔係頭先張相咧， 叉就在前邊啦。 頭先我唔識著咧，呢個裙叉我擺咗中間， 擺咗喺前邊喎。 跟住勁鹹濕啊！ 係啊， 跟住我就覺得奇怪，哇！條裙點解咁鹹濕嘅咁？ 嗱嗱，佢兩個真係好唔得，你要搞下佢哋啊！係啊， 我退下啦。 唔該曬阿勤， 唔該曬。係啦，咁我咧就好少著高踭鞋嘅，咁仲要咧，我配襯咗咧 OL 會著嘅黑色絲襪。 係 係啦，平時因為成日感覺上面就係哇 ，OL 要著黑色絲襪嘅。 你套好行咯，好基本咯。不過好在你件恤衫叫做有少少款咯，即係唔係好悶嗰啲咁嘅恤衫咯。 嗱，背脊冇窿嘅， 但 係 咧，既然阿莫呢只夠膽著高腰裙咯， 同埋低胸啊，少少低胸啊。 再堅持講，我有背心嘅，俾大家睇下啦。 佢背心啊，你而家搲上嚟啫嘛，頭先咪跌咗落去，都睇唔到打底嘅，好性感咯、啊。 因為高腰裙咧，其實真係要有少少身形或者條腰瘦啲嘅人著先好睇嘅。 我係啊， 咁我算唔算有身形啊？ 你叫我点答呢？我大庭广众，我又唔想好 hurt 佢。你有身形，系啦，人嘅身形咯。唔系，因为我觉得条裙着到摩呢比较圆啊，系、 哦、 啊，因为高腰裙系要真系条腰瘦啲嘅人着先有 shape 噶嘛。哦，我仲以为如果本身冇乜腰咁咧，着咗高腰咧，对脚就拉翻长啲。 佢系冇乜腰，但佢又好大条腰嘛。 哦， 佢唔系冇乜腰，系好大条腰，又好大个 pat。 所以高腰唔系人人啱着。 系啊，高腰裙其实唔啱啲比较大 pat pat 嘅人着噶。 哦， 系啊，因为你成腹部咧好现晒成个 pat pat 个 shape 出嚟。 咁如果佢买细一个码？將個 pat pat 扎曬落條裙， 你扎得落先得噶，買曬一個碼，你條裙優唔優到上去啊？ 我一條裙鬆嘅。 其實唔係啊 ，pat pat 大嘅人可能著中低腰個裙會好啲嘅，因為嗰、那個視線一條橫線咧，會將你個 pat pat 視線拉到冇咁大啊。 哦， 係啊，反而太高腰就睇曬成個 pat pat 就唔係。 哇，咁就學到嘢啦。咁但係如果佢本身又腳短，個 pat pat 又大，咁仲有冇得救咧？ 有著褲咯，係啊， 哦、 好叻啊，我哋之間。其实如果 pat pat 大着裙是瘦过着裤的， 我都觉 着 pat pat 系啊 ，pat pat 反而好觉噶， 同埋咧着裤， 你反而着少少 A 个裙就反而最容易遮掩到 pat pat 大啦。 哦， 因为冇呢条偏窄啊，系咯， 所以 A 字裙其实就几稳阵嘅， 中低腰或者个 A 字裙咁就可以好啱我呢种咁嘅磨碌嘅身形啦。 好啦，到我啦，到 Kitty， 我都摺翻好件衫先。 嗱 ，Kitty 着咗条裤啦，西裤系宝蓝色嘅西裤， 系 衬白色嘅恤衫， 系啦， 系 好紧张。 咁我觉得唔系，但我又觉得 Kitty 成个打扮其实都合格嘅，都有一个女强人好干练嘅味道嘅。 系啊，佢今日似高层嗰啲样噶。 唔系，如果有件西装褛就从事高层啦。 哦，我正想问 Neil， 即系咧以往嗰两集咧，莫莉都俾人一种好。有威严嘅感觉嘛，无论学生妹系学霸又好啦，定或是咧做护士系护士长又好啦，佢今日有冇咧平易近人翻啲咧？ 佢今日咪似坐喺柜台后边啲银行咯，我就觉得佢， 但系都唔算系阿姐。 你坐在柜台就唔系经理级啦， 调翻转今日就系 Kitty 咬咗。 你又唔系招呼特选客户嗰啲啦，好明显。 所以其实系咪着裤好似有威严啲噶？ 系咯， 觉得个感觉。 唔系，我觉得 Kitty 今日加件西装褛就从型。如果一件 fit 身嘅同色嘅短身啊西装褛咁咪好型咯， 我就揾唔到一个宝蓝色嘅西装。 你屋企冇唔紧要啦，公司冇钱俾你租。 真系冇嘛。 系啊。 嗱，我哋帮公司着想，你知道我哋共度时间 咁样。咁而家我觉得揾屋企衫都 OK， 既然 OL 就要着自己衫翻工噶啦，咁咪好睇到你两个啲品味咯。 所以我其实咧，我头先有谂过啊，有冇加啲 accessories 会好似比较可以出到啲性格或者有啲冇咁。 我反而觉得 Kitty 应该着件 basic 啲。嘅白恤衫重型咯 ，basic 啲啊 ，basic 啲嘅白恤衫， 就 冇 咁 女仔，唔好咁女仔，唔好咁妹妹，就会成件感觉就会好型啦，系咯，好 executive 嘅感觉，有少少中性 feel 咁， 系啊，即系好似嗰啲 New Yorker 咁啊，系咪啊？攞住杯咖啡咁 啊，攞住个名牌首 袋咁，系咪？ 系啊，呢个其实系即系最我自己最想做到嘅，但系打开个衣柜，其实咦好似都唔系好揾到啲啱嘅嘢。 系呢件不过算啦，喺呢个咁嘅概念之中，又睇到少少少女心咁咯，都 OK 嘅。咁啊对鞋又撞得几好嘅，对鞋又有啲款啊咁样咯。 系影下对鞋， 即系成个感觉都好有层次感嘅，系啦。当然唔系好完美啦，当然你两个今日又 hea 我啦。OL 系制服，系叫做 uniform， 我就系唔系好接受呢样嘢噶啦。 但系咧，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咧，其实佢为咗每一日 OL 咧翻工都苦恼噶， 都苦恼。 系啊， 每一日你要着累嘅衫，但系累 有时打工又唔系真系好多钱人工，你点样买咁多衫翻工咧？又想日日有啲唔同嘅，咁但系你太花枝招展啲人问你啲钱喺边度嚟噶，咁系咪？翻工都烦噶，其实我觉得翻工都烦噶，即系我觉得而家咧 fashion 咗啦，啲人可能着真系头先我讲嘅 one piece 裙系一个几好翻工嘅嘢嚟噶，咁一条连身裙可以好端庄咁翻工，又唔使衬咁多嘢，系咯，我觉得 加少少首饰或者几 或者鞋，你翻工而家加咁多饰物做咩啊？ 少我个少， 你而家系翻工唔系搵老公啊？OK， 唔系佢系噶，你睇下佢 去到边都揾，但系去到边都揾唔到。 你见到佢个叉摆前面，你就知 系。大家你拱俾大家睇下，你个叉咗前面系点？ 你真系机心好重啊！ 冇你，冇你，佢个叉去咗前边。头先 个叉又咁嘅， 佢仲要坐喺度。你知一坐喺度，条裙就撑到几阔啦，系啦。 哎，我头先冇留意， 你睇下人哋。 条骨啊，系嘛？ 骨噶条裙，你拱翻正啦。 好似我哋讲嘢咁啊！ 你睇唔睇到有个骨噶条裙？ 我真系唔识睇啊！呢条裙都系买咗一次，都冇着过。 咁你买嚟做咩呢？其实呢条裙 摆嘅咋，有阵时可能就系为斯文啲嘅时候，起码有条裙咯。 你有咩情况之下需要斯文呢？摸你啫， 唔知噶。有阵时可能突然间，喂，不如你着斯文啲翻嚟拍啲嘢啊，咁样。 好彩你第一次着就系着俾我哋睇，教翻你着啱。如果唔系你着咗十次之后，个叉都系向前。 系啊，啲人 惊 就死啊！ 我都唔知讲咩啊。 佢一坐，你知唔知一坐低个叉缩咗上去，我就坐喺呢度望住佢。 咁 跟住我问佢你个叉做乜嘢？ 跟住佢话。冇啊，條裙係向前噶， 差啊！我真係之前真係咁諗嘅，以為哇咁鹹濕嘅一條裙咁樣。但係嗱，我想問下咧啦，即係而家啦，即係如果真係作為 OL 嘅話，有冇話又邊啲即係除咗 One Piece 之外咧，有啲乜嘢其實係已經係可以將自己懶係好似好潮，唔好似我呢啲做係好靚呢啲做收緊嘴。 唔係嘅，我覺得而家啦可以真係想俾人感覺真係專業啲、professional 啲咧，我覺得真係可以著翻啲。fit 身啲嘅西裝褸啦，或者而家韓國好興嗰啲好 oversize 嗰啲 boyfriend's jacket， 啲 oversize 西裝褸啦。但你著 oversize 西裝褸裏面可能真係要著翻 slim 啲嘅嘢咯。 就如果唔係夠 bulky， 係啊，因為唔係個個 carry 到，所以一定要平衡翻。我覺得著翻條窄嘅褲啊，一件恤衫其實都已經可以好型。同埋我覺得好多 OL 翻工咧係好保守啊，唔敢著啲好 colourful 嘅嘢。其實我覺得應該。怕悶咧，翻工你可以喺顏色度入手嘅，可以有啲顏色嘅， 即係件衫啊、褲啊嗰啲都可以。 大家可能驚衫難襯，或者你買一件正式素啲色嘅，可以襯好多次嘛。咁喺對鞋度入手咯，對鞋可以有啲色噶嘛，或者好似 Kitty 咁對鞋有啲款啊，咁啊俾人有啲新鮮感咯。 咁係咪即係而家嘅西裝褸係窄嘅又 OK， 闊嘅嗰只又 OK， 即係都冇話邊一個過唔過時嘅。 其實 fit 身就容易就。收到身形多啲咯，阔嗰啲就真系要可能真系 型格啲啊， 型格啲，但系可能又要有翻咁上下一个高度咧，就会容易 carry 啲咯。 如果本身都大嚿嘅，就唔好着咁阔啦，系咪？ 系啊，收身啲嗰啲。我哋冇望住你讲啊，莫莉，我哋两个自己喺度沟通紧咋。 ignore 我， 系 咯，转头引我， 唔系虚心帮听众问紧啊嘛。 喂，我又想问啦，你两个有冇做过 OL 嘅咧？ 有乜做過？ 有冇翻過寫字樓工咧？ 我有，你有喎、 啊，係啊，我其實 你話你淨係翻個鋪頭嘅自己， 唔係啊，我有段時間好短時間去個小童咩嗰度做噶。会小童 咩会 嗰度， 咁嗰啲唔系正 职 嘅， 系啊。 但佢唔系正统 office 定系 唔系嘅。跟住另外我试过做过好短时间嘅保险啊，嗰阵时候我人生 啊保险咪要着得好端庄啦， 系啊，就系 咪着到而家咁 几多年前啊？ 啱啱出嚟做嘢， 即系几多年前啊？ 十几年前 哦， 系啊，我成 型噶。 系， 但系嗰阵时咧，即系仲要买啲衫嘅时候咧，都系其实而家谂翻起都系好不堪入目嘅。 嗯， 但系嗰阵时已经系觉得哇，一定要着一条裙啊，仲要系由上水去到铜锣湾翻工，即系直情出城。 系啊，咁你逼巴士定逼地铁咧？ 火车， 火车， 跟住再转巴士。 哦， 同埋跟住之后咧，仲埋啲鞋咧，又唔系着波鞋嗰啲咧，真系辛苦。所以我真系绝对系提，绝对明白同埋感受到咧一啲 O L。哇！我头先同埋头先咧，我哋漏嗰啲 S D 卡录音室噶嘛，跟住又赶时间去跑去拎咧。我跑一次俾大家睇啊，好似乌龟同埋企鹅咁。我净 乌龟定企鹅啊？乌龟都冇。 因为佢着咗高踭鞋， 只手咧就好似企鹅，但系跑嘅时候好似乌龟咁只脚咁样咯。 因为佢着咗高踭鞋，佢行唔惯 啊！ 喂，你哋好矮啦，人哋着四寸嗰啲都未出声啊！ 系咯，今日都有同 Kitty 讲过咧，即系我惯咗着波鞋咧，我而家就少咗着呢个嘅高踭鞋咧。我发现咧，我着高踭我行唔到路噶。一系买窄一只鞋咧，即系窄一个码嘅话咧，一只脚一定损啦。 系啊， 跟住嗰啲脚踭咪损啦，爆啲脚趾。 买大一个就好似拖鞋咁会甩啦。 系啊，我成日着嘅时候就会成日只。脚踭松出嚟行唔到路噶，即系我觉得，所以其实着高踭鞋都真系好痛苦嘅事咯。 嗯， 但 Kitty 又着惯啦 ，Kitty 又冇事啊。 系、OK、啊，同埋我想问咧啦， 唔系同埋你轻啊，佢重啊，你明唔明啊？ 明嘅，明嘅，OK， 我明嘅。 我头先都有讨论，其实都应该唔系好关个价钱事，因为就有啲好贵嗰啲高踭鞋咧， 都未必舒服嘅，但 系 点都好少少嘅。 系都要睇佢嗰个鞋嗰形状，即系啱唔啱 你 嗰对脚。 系 啊， 我自己就有试过翻补习社咯，但系我系做 marketing 嘅， 哦，即系都算系翻咗 office 噶啦， 都算翻 office， 但系就唔需要咁 formal 去， 即系 casual 啲嘅感觉，系咪自己着乜都得啊？其实 真系自己着乜都得， 系咯， 系啊， 系咯，所以我觉得而家个时势已经系唔同咗。 但系拍嘢咧，又真系拍嘢，如果佢真系想你做一个办公室嘅女士咧，佢都会叫你系即系 at least 系着翻咁样， 系西装褛裤或者加速。衫咁啊最稳阵咯， 系啊， 系咯，我做好多广告都系一讲到 O L 点都系， 都系谂呢一 基本上 个 look 嘅，因为大家有阵时候，譬如你着得太 fashion， 你望落系唔似嘅，但 系 今时今日真系好多人好 fashion 咁翻工噶啦嘛，你问下大家系唔系啊？ 但我想话夏天咧咁热，其实可以点样着 ？Office 有冷气噶啫。你唔系企喺条街度噶， 所以一定要时候 系咯，所以一定要系褛同埋里面嗰件系好薄噶咯， 系啊，你翻到 office 都冻噶，其实冷气。 同埋咧，成日咧做 OL 咧，通常浅色上身衫多噶嘛，嗰啲汗液到个格拉底位咧，就一嚿咁样咧，好尴尬。 系，所以有件褛系咪好啲咧？ 我要件褛好， 有件褛咪好啲咯。 做乜啫？ 而家唔使用纸巾夹嘅，有啲可以贴落去噶。 系啊， 冰贴啊？ 唔买。吸汗嗰啲貼喺你件衫裏面個格拉底位， 唔舒服咯，會唔會個？ 夠你噏住唔舒服。 所以啲 OL 女仔真係好慘噶，你諗下你咁熱，你仲要化妝咧？ 嗯， 係。 你咪你一溶曬啲妝幾麻煩，所以有時啲女仔會早啲翻工，早去廁所 freshen up 一下噶嘛，翻到去。 係啊， 係咯。 不過我覺得即係呢一套即係比較 formal 啲嘅咧，都幾束薄啊。因為頭先我換完衫啦，咁我就喺洗手間度執嘢啦。咁我發現 衫又摺嚟摺去， 啲動作咧好似都冇之前嗰啲。制服咁自如噶，即系望落去，你以为啊好贴近自己生活化啦，但系反而即系喐动咧，冇咁舒服。 你一喐件衫就走晒出嚟，要摺翻好。 系啊，所以做 OL 都有难处啊，我觉得。 哎，有咩衫着咗真系你完全好舒服啊？除非屋企衫嘅啫。 咁啊 系。你着住高踭鞋，有冇着拖鞋咁舒服啊？ 冇 噶嘛， 系 咯。 啊，同埋而家咧，我见好多 OL 都好兴咧，就系因为唔使一定着高踭鞋咧，就着嗰啲平底鞋，但系我觉得。好蝦人著， 有啲人翻到公司換鞋噶，見客即刻換翻高踭鞋噶嘛。 但我見啲女士咧，就算著one piece 裙又好啦，著窄褲又好啦，佢哋而家都好興就咁著嗰個即係有牌子嗰個平底鞋咧。 Ballerina 鞋 係啊係啦，嗰只其實係咪好難？即係要你本身只腳好長好瘦先著到。 但 Ballerina 鞋都難著得靚㗎，你估你個個屙得你下平㗎？ 我真係覺得好難著， 成個嬸咁㗎， 你只腳太闊又唔好睇㗎。 係啊， 个 ballerina 鞋衬啲沙沙地嘅裙，或者衬条好窄嘅裤就会好睇啲。 系啊， 同埋款式咯，有好多都系即系唔系自己中意，或者好似感觉上面成日都系来来去嗰啲嘅。 系，喂，但系你哋就系就咁翻个嗰啲咁嘅 office 工冇啦， 冇啦， 冇啦。 但大家咪成日讲嘅办公室政治嘅，系咯，办公室政治，大家又会唔会觉得系有啲乜嘢咧？ 办公室政治咪就勾心斗角嗰啲咯， 同埋就系头先所讲越低空越性感，系咪搏紧啲老细上司 嗰啲俏秘书系咪？ 系啊，即系成日实会系咁噶嘛，仲咪少啲朋友噶？ 唔系，我发觉因为大家都成日讲办公室政治，其实办公室政治系好多度地方都有噶啦。咁、我觉得办公室政治最唔好咧就系搞小圈子咯。有好多人咪成日食 lunch 咧，成日围埋食饭，嚟嚟都系嗰班人噶嘛。咁人哋就算你唔系搞小圈子，都会觉得你系搞小圈子啊， 系 咪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咧喺 office 里边咧，要同唔同人食饭日日。 仲有啊，我觉得佢哋咧好辛苦或者辛酸嗰样嘢就系咧，佢哋一定咧要睇下嗰个上司每一日翻工，除咗要衬到自己靓靓一靓之外咧，亦都要为自己嘅衫提心吊胆。点解咁讲咧？你个上司或者你嘅老细，如果着翻同一套衫或者类近嘅衫，或者类近嘅鞋，因为头先都讲啦，大家都系可能差唔多款式嘅时候， 同埋大家都可能喺嗰啲地方买衫， 系啊， 即系嗰啲 fast fashion， 系啊，你要避啦，跟住嗱。 不過都開始執笠，執得就執啦。 係啊，差唔多款又要備啦。最驚嗰樣嘢就係 你著得靚過佢啊！ 你個人靚過佢已經大鑊啦。 係啊，所以會唔會刻意有啲人真係咧特登著得自己核突啲先翻工啊？我就想知道。 我覺得會嘅，有啲人可能唔想咁花枝招展俾上司覺得佢靚過佢咯。 係 啊， 啊，你又唔驚？你點著都唔會靚過上司。 係啊係啊係啊，我要上司最靚。 你個上司喺你度，我自己嗰、那個。 同埋成日俾人感覺就係你著到彩著咁，或者著到好靚咧，你感覺上面覺得佢好似咧做嘢嘅能力就冇咁高。 唔係，同埋其實要睇呢個 office 度係咩工種啊？你係秘書啊、reception 啊、文員啊，定係一啲高層嘅 high executive 咧？其實我覺得又唔同咯，即係你 director 級啊，定點咯？即係我覺得翻 office 有好多種人噶嘛，嗱又可以有律師啦，有會計啦，有好多唔同嘅工種噶嘛。咁我覺得律師一定係要俾人。端庄啲，庄重啲，真系唔可以太花枝招展嘅， 太过彩色啊，或者系咯好多花款、啊。 系啊，因为你俾唔到客好 professional 专业个感觉嘛，或者律师要上庭更加冇可能啦。 有一样嘢唔知道你觉唔觉咧？衫我都觉得算啦，可能佢自己即系对嗰个潮流嘅触觉系有某一种嘅偏好啦。但系譬如有啲女士如果翻工咧，无论佢点着都好，但系你见到佢个指甲系好夸张。 喂，而家个个都系噶啲指甲。 但系你有冇觉得系好似冇咁专业？嘅感覺 我覺得係㗎， 揸住支筆都寫唔到字， 好似唔係好做嘢咁啊！嗰個感覺， 我覺得翻寫字樓或者專業嘅女性咧，始終都係要俾人有種幹練、好能幹，同埋真係要 professional 啲嘅感覺。 係，即係唔打得都睇得啊嘛！即係我唔理你係咪真係做到嘢，但係你個樣似做到嘢先啦。 同埋個妝都唔可以化得太離譜咯。 係，係咪一定要化少少妝翻工咧 ？OL。 我聽過啊，有個人喺上網寫過啊，跟住話佢個上司咧，一日捉佢入房同佢講，就話佢唔化妝翻工，話你可唔可以化翻妝先好翻工？ 我都覺得其實應該有翻少少妝嘅，我覺得有時化妝係禮貌嚟嘅，你真係面又青嘴又白，咁點咧？眼圈又黑，係咪？我覺得你要見人噶嘛，其實你公司都好多人見到你噶嘛，個老細都見住你噶嘛。我試過問過一啲我做 CEO 嘅朋友嘅，咁多人。建工嚟点请人嘅咧？个个啲学历差唔多啦，系啦，经验又差唔多。哇，梗系请都请个顺眼啲、好样啲啊，或者识着衫啲噶啦，系话日日要对咁多个妆。 哦， 系啊，咁我觉得你根本去建工嘅时候都要打扮下自己啦，系咪？你真系觉得自己唔化妆靓过化咗妆咩？ 咁啊系，系咪？所以我今日化咗妆噶， 几靓， 亦都唔见得靓咗好多啊！ 好啦，1872388，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就系讲啊翻办公室嘅工种。如果你哋都有遇过一啲办公室政治啊，又或者翻工嘅时候会唔会就系咧，即系尽量唔好靓过老细啊？又 有冇俾老细性骚扰啊？系啊， 都可以打我上1872388，一阵间咧就有机会会接听大家电话。 但如果廣東話會點？喂，女仔。 直就開始變慢，你我街中去玩，讓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

出微笑，红叶色春笑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放慢地发展，喜剧发展时怀疑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何一次饰演应细孩作坏角色，逆向政治语无伦次，用最高姿态踏进历史，毫无瑕疵，很似观众的祭典。 原本 Nowhere Boys 真系想写一首关于马戏班小丑嘅作品嘅，不过写写下受到唔同嘅启发，最后而家写嘅系点样疯狂世界之中自处。作曲余佬，填词余佬，加上阿 Van， 编曲 Nowhere Boys， 监制谢国伟。今个星期全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 ，Nowhere Boys 小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同莫莉 Nell Nell 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啦，咁今晚星期二晚敏感时刻有 Kitty 啦，有 Molly 啦，亦都有 Nell Nell 喺度啦。咁啊，头先完咗一个Facebook Live 啦， 冇错，我哋继续我哋嘅六月嘅制服诱惑嘛， 系啊， 大家可以上翻去二台 Facebook 嗰度睇翻呢个重温我哋嘅直播啦。 系 好睇咩？你今日 hea 我？ 唔系、直播有得睇我个叉点样喺前面， 系咯吓，好好睇，好吸引啊！ 同埋可以睇下 Kitty 咧拣。衫嘅品味真系好好啊！吓 唔系普好普通啲衫， 比你好咯， 着一对鞋。 嗱，咁我哋今晚咧个主题就系讲办公室啦。咁啊，亦都围绕住呢个办公室嘅服装啦。喺电话旁边咧有位杨先生咧，佢就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拣呢啲办公室 OL 嘅鞋咧，有啲咩嘅技巧。 因为着成日真系好辛苦嘅。 系啊，我哋请佢出嚟先。Hello， 杨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欢迎你。 诶，做系咯，着高踭鞋有咩可以，有咩技巧可以冇咁痛咧？有咩小窍门咧？ 其实咧，你买鞋嗰时先望下嗰只鞋个鞋头放向住你，你跟住望佢成个车度。 系， 你望到好似上滑梯咁，嗰只鞋唔好买啦。 哦，即系因为系咪因为太高啊？ 唔系高噶，其实系。因为大陆做鞋咧就系求其做鞋嘅，做鞋其实有个定律嘅。你有冇见过啲塑胶嗰啲不汤嘅壳啊？ 见过。 你买一只睇下就知道人哋后边系坐翻落去嘅，变咗只只鞋咧个踭做助力嘅，咁你着一日都唔会痛嘅。 哦，即系有力学喺度嘅。 冇错啦，等而家大陆嗰啲人做鞋咧，就全部个力咧就喺晒前掌嘅，所以着一对鞋出街，翻到屋企啊，真系瘫几啊！ 系，好似条芭蕾舞咁，日日夹住只脚行路，点会唔攰啊？ 仲有 即系个平衡力做得唔好咯。 唔系，佢做错咗，佢将啲所有嘅力就用晒喺前掌， 聚咗喺就 应该。佢后边个踭嗰度应该要微微坐翻低嘅，咁变咗咪过力， 最着重就系外形系咪？ 佢真系高咗。 我而家好想即刻除只鞋嚟睇，睇有冇嗰个。 如果你想话好着啲嘅，你有冇见过啲匙羹啊？ 匙羹系。 有系。 其实好似呢只鞋咧， 都要有个格嘅。 吓、 啊，咁你见到个匙羹咁嘅格型出嚟，嗰只鞋就好著嘅。 哦， 又唔好话跌脚啊，哦、又乜嘢？ 但系嗰个斜度系唔关嗰对鞋有几高嘅事嘅，系因为个做工问题系咪啊？ 物质诶，因为诶、大陆嗰啲师傅刨圈太求其啊， 刨圈好多圈哦， 刨到咧成个即系你。鞋头对住你，你跟住一望只鞋上去斜上去咧、嗯，你好似一个斜滑梯咁、嗯，你点只鞋点会着咧？ 就一定唔会舒服啦。 系 啦， 对啦，佢全部嘅力喺晒前头、 哦、但系点解你咁熟鞋嘅杨生？ 因为我系要上大陆厂嘅，我跟咗廿几年。 即系你做鞋嘅，你个工作系， 所以一眼睇就知道佢系舒服定唔舒服啦。 佢就系上得去见得啲唔好嘅鞋多啦，系、 嗯、 咪？ 系啊，我见到好心痛啊！啲人咁样做鞋，尤其好似凉鞋咧，凉鞋我成日见到喺街见到啲女士们咧，着到啲脚趾全部落晒地下。 系啊，好似凤爪咁抓住地下啊嘛。见得多啦， 我哋叫弹琴啊，唔系太无良啊！大陆人做鞋求其噶， 咁、又唔全部都系嘅，都有啲好质素嘅， 多数都系， 啦。不过贵鞋都唔系一定系好嘅、都有啲唔舒服噶。 贵鞋都冇用啊！而家有好多牌子嘢都系喺大陆做噶，但系问题就其实跟版嗰个人认。 咦，咁我想问下杨生你啦，即系头先你就教我哋睇啦，即系鞋头向住自己，咁你望下嗰个 斜 度系咪即系直不甩咁样？如果直不甩咧，即系代表你着落去咧，啲 有 platform 会唔会好啲咧？ 舒服嘅， 一定唔舒服。 嗯、 但系如果 系啦，因为成个斜滑梯咁嘅，佢个所有嘅重点咧喺前掌， 系冲咗前面啊嘛啲力。 系啦，咁你行街点会舒服啊？全部力喺前掌。 但是如果我试鞋的时候就咁试下即系行下，咁会唔会都已经 feel 到呢？ 一定 feel 到啊， 都已经 feel 到噶啦。 你只要感觉你个鞋踭，你只脚踭，黐唔黐到只鞋踭？ 咁杨生，我想问一下咧，即系譬如买高踭鞋咧，通常啲人都话买大一个码啦，甚至乎有啲人话买大两个码先比较好。 买大两个 码，买大两个码，边个同你咁讲嘅白痴啊？ 因为有啲前面尖头啊， 唔系尖啲，可能着个 size 唔同，因为你只脚嘅阔窄有影响 啊。系啊，咁所以我想问下杨生，其实如果我真系买高踭鞋嘅话，通常对鞋我系咪买翻平时个码已经得噶啦？ 你试啦， 咪即系问下啫。 一定系要买翻啱你个码，因为点解咧？松咗咧，你会一路行一路打 kick 级嘅。 系、 因为而家有好多网上。 所以头先我咪头先咪同你讲咧，你有冇见过只匙羹？ 系。 仲有其实咧就都好讲刨圈嘅人啊。譬如刨圈，佢喺脚掌嗰度系刨窝窝地嗰只鞋咧、一定着落去好舒服嘅。 咁啊，即系尽量网上面买嗰啲鞋咪唔好咯， 系因为你冇得试清楚啊嘛，因为唔同剪、唔同 cutting 会有唔同嘅 size 嘛。 系 啊，所以网上买鞋，我觉得好小心，好难噶。 所以我头先 我都试过上网买鞋，一系嚟咗太大，一系嚟咗太细噶。你都系买开自己个 size， 但系个 cutting 唔同咗就系唔同咗咯。size 都， 因为个圈咧系有分A、B 圈嘅， 系啊，有分阔窄 噶嘛，就用 A 圈嘅，系啦，窄分啲嘅， 系啊，系啊，因为外国买系有啲分好多个圈度噶，有唔同个阔窄噶嘛，同一个 size 其实买外国鞋咧，我哋香港人就唔适宜买意大利鞋嘅， 系咩？ 佢哋只脚大啲啊？ 唔系，意大利人嗰只。脚嗰条腰脚腰啊，系长过我哋嘅、我哋香港人嘅脚腰 即系边度？ 系啊，同埋有时买鞋啲码都唔同，英国码同美国码同意大利码全部都唔同，系啊，有时要睇翻个对照表噶嘛。 咁我哋系咪应该买日本鞋啊？ 都讲个 cutting 嘅 cutting 唔好嘅，你乜嘢码都冇用噶啦。嗱，好似我哋香港人咧。本身嗰个脚腰咧系短身啲嘅，咁意大利人嗰啲脚腰就长身啲嘅，你点着都唔舒服嘅，根本唔啱我哋个形状。 所以我哋应该买边个地方嘅鞋好啲咧？系咪日本呢？ 其实日本就做得到都接近到我哋香港的脚型噶啦，但系日本咧而家做鞋好懒嘅。1233个码 嘅， 哦， 系啊，嗰啲廿几嗰啲啊嘛， 我成同埋我成 廿几，但系佢系三个码嘅咋， 系， 其實唔好買嘅日本鞋，點解咧？佢一般都係，譬如你36號鞋咧，咁佢咪屬於 中碼 細碼咯。 細碼。 咁如果你係35嘅，咁佢咧只有咧，佢就將加多個鞋墊俾你嘅。 哦， 咁你亦著落去好唔舒服噶。仲有其實買鞋咧，譬如你試完個37，跟住話有少少頂子。跟住佢，你叫佢攞38或者37.5，你等咗好耐好耐都嚟嘅咧，即系喺上面出紧古云。 哦， 即系赚大紧对鞋俾你试。 但佢唔系印咗落个鞋底嘅咩？个 number 有啲佢搣得开噶嘛？ 有啲系啫嘛，有啲唔系啫嘛，有啲尤其是大陆嗰啲好少印 number 嘅，嗰啲即系黐个 label 啫嘛。 系、哦、我明啦，有啲黐上去嗰啲冇印死嗰啲，总之买鞋其实都系要自己试咗就最好啦，系咪啊杨生？ 梗系啦， 系咯。 咪仲有有啲人好似尤其是年尾咗你买对贵鞋咧，咁话佢冇你码咧，明明你系要40嘅，咁佢执41、42，佢咪搏命喺下边贴啲鞋垫俾你咯。 系咯， 加厚佢，等你着落去咪以为啱咯。 系啊，呢对鞋个 cutting 大少少，所以你要买大啊，够码噶嗰啲咁 啊。 冇错啦。 系好啊，多谢杨生， 多谢杨生， 系啊，学识咗好多啦，多谢你。 我觉得买鞋一定要自己试同埋行嘅， 系，所以即系唔系话 sales 讲两句就哦好啦，咁我今日买大一个码啦咁嘅。 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那人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不管远近，双双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渐过，同却一个窒息的恐怖刀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处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缘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漩涡，一起留神，不管远近，双双请找慰问， 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忍掉，漆黑深渊中走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情爱，每日恶梦转过，离别都过，你努力过。 晚上时间11:22，刚刚听过有邓小巧与人同行。就多谢晒杨生嘅电话分享啦，即系讲咗好多即系有关佢做鞋嘅一啲经验咯，你知啊。 咁杨生咧讲起鞋咧，其实我想岔开讲少少题外话，即系我入行嗰啲年代咧，即系九十年代初嗰啲年代咧，我讲以前啲人成日话脚大人高嘛，即系你个人咁高，只脚又翻咁上下大噶嘛。嗱，我就发觉以前咧，真系啲女 model 啊吓，成五尺十啊，五尺十一啊。先着40号鞋噶嘛，因为佢哋咁高，只脚有翻咁大。 啱啱比例咯。 系啦，但我发觉而家啲人咧，5尺5、5尺6都着39号鞋噶咯。我发觉啲人啲脚系越嚟越大嘅，好似我朋友啲仔啊，得个5尺6，但系着44号鞋。我话我5尺10先着42嘅啫。我发觉而家啲人啲脚系普遍大咗嘅，因为以前咧买40号鞋好难嘅，而家系多咗呢啲 size 嘅鞋卖嘅市面上。 咁系因为点解咧？营养好咗。 我唔知道，我谂系咪以前啲人着鞋好多时唔会着咁多波鞋先啊？可能着皮鞋着得多啦，啲脚系咪发育得冇咁好，会细啲咧？而家啲人啲鞋太舒服，我啲腳咪不停向上、向橫、向前發展咯。 哦，我記得細個， 即冇咁多箍住啊，係咪啦？ 我唔知係咪咧，就係、是、我媽咧有同我講過嘅，即係我嗱呢個冇經證實㗎，純粹係即係屋企講㗎咋。即係佢成日都要我著拖鞋嘅，細個嘅時候佢就話：你唔著拖鞋咧，第時就變咗大腳八㗎啦。 係啊，成日而家啲人 即係由佢 而家啲人成日赤腳啦，或者著拖鞋啦。我哋以前成日會著皮鞋㗎嘛，啲、皮鞋係咪普遍都會窄啲？係咪？我唔知道我咁諗啫。但我真係發覺而家啲人啲腳係好大嘅，我見好多十幾歲嘅男仔咧，已經44、45号鞋咁喎。系咯， 我估都有影响嘅，即系咁你有嘢箍住，咁咪影响到佢发展咯。 系啊，所以而家啲鞋越嚟越舒服啊嘛，大家着波鞋多只脚系可以任意咁去发展咯，生长咯，我觉得。 系对于我嚟讲系难买鞋嘅，因为我成39号鞋，38至39， 38、39都好 common 啫呢个码。 唔系噶，亚洲区嘅鞋系难买啲嘅，即系譬如好似头先 好多鞋系冇呢啲 size。 我都系38。 吓，你边度？ 你 谂 下嗱，佢你点解你咁嘅高度冇理由着38 你边度似啊？我 矮咩？ 你唔系，即系你应该系36、37嗰啲码嘅高度嚟噶 嘛？我37.5都得嘅，唔系最 fit 系37.5，睇下咩鞋型。 但我有个朋友好笑啊，佢平时以前咧做女嘅时候咧，即系后生咧着36号鞋。佢生完仔之後，而家着38、39。 嚇，點解咯？ 只腳大咗咁多個碼。 點會生完仔之後，通常只係話發福嘅啫嘛？ 唔係，通常唔係啊！我見過好多朋友係生完仔之後，啲腳係大咗㗎。 哦， 我自己而家老老下，只腳都比以前大咗嘅，可能腫啲啊。 啊，係啊，係啊，即 係著鞋會比以前著大一個碼，我都 係啊。所以所以鞋呢一樣嘢咧，即係以前就話腳大嘅話，就真係等於個人高啦。而家唔係㗎啦。 係啊，通常你高嘅人。只脚先大噶嘛，好少高个人只脚细噶嘛， 所以已经冇咗呢支歌仔唱啦。 又真系好少嘅，高人脚细， 可能而家啲后生人又发育得好啲咧，啲脚我咧其实个脚嘅大细同个高度唔成比例噶。 你系脚大定脚细？ 我脚细，我个人又偏高，同埋我以前细个又肥咧，所以我成日。扑亲嘅， 真系会唔稳阵嘅， 真系唔稳阵 嘅，因为个下装 只 脚 太 细， 系啦唔稳啊！我成日碌落楼梯噶，吓 见证咗你嘅说话啦， 真系会唔稳 系啊， 系啊，我真系细个成日跌亲噶，碌落楼梯，因为就系因为唔稳 个重心唔啱系嘛， 系啊，因为我只脚偏细嘅其实， 咁我哋呢偏大脚咪好稳阵啊， 好稳阵， 都唔系噶，有啲人行路都衰衰格格，好似我呢啲咁咧，所以其实咧，我觉得每个人咧应该咧，即系除咗贪靓之外，都最紧要就系真系。 揾一對適合自己嘅鞋，因為 乜嘢都要適合自己噶啦，人都係㗎，係 啱，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又真係影響到腳嘅發展，仲衰。 係啊，喂，我哋今日講辦公室㗎嘛，講咗題外話，喂嗱，好多時咧辦公室咧都會有一啲咧人咧會俾人騷擾嘅，咁咧我上網咧睇咗一個報道咧，佢就話你點樣發現咧你個上司對你嘅好感或者意圖想騷擾你，係咪會有六種表現嘅？ 講嚟聽下。 係啊，佢話表現一咧就會去經常揾你傾偈，或者叫你入嚟處理一啲瑣碎事，又唔係你工作範圍嘅。同埋咧，佢就會成日用一啲好温柔嘅眼神望住你啦。 咁樣唔係好咩？温柔嘅眼神好過佢成日掘住你啦， 擺明電你啦，係咪？ 心心眼啊，真 係。係啊，同埋咧，成日都會咧一個對你有興趣嘅人咧，會成日想了解你嘅私生活。 哦， 係啦，就有好關心嘅態度去問你你點啊？ 你今晚有冇約人食飯 啊？係啊，你屋企冇事啊嘛？即係好關心你嘅私生活，因為正常翻工如果對你冇興趣嘅人，唔會理你咁多私生活噶嘛。 係 啊。同埋咧，就好多時咧，就會同你傾偈嘅時候咧，講自己嘅問題，係或者，哎呀，我同我老婆咧就唔夾啊，大家又唔了解，即係會揾啲咁嘅問題滲去同你講咯，係啦，同埋會好不自覺咧，就會去成日照顧你，會增加同你接觸嘅機會，係啦，跟住工作以外咧，同會成日發 message 俾你啦，揾你傾偈啦，甚至乎有意無意借啲耳送禮物俾你。 哇、哦！咁呢個其實都幾難搞 嘅，同埋呢個明顯嘅喎。反而 如果你都中意你個老細，就恭喜你啦。咁、啊、但係如果你對佢冇意思，但係你又 feel 到佢好似有啲攻勢咁樣，咁 其實好煩處理㗎，翻緊工啊， 你 又驚影響自己份工， 係 啊。咁但係如果個老細係咁樣公私不分嘅，我覺得份工做唔做都罷啦。唔通你真係用自己嘅美？美色去換取工作咩？ 咁啊， 係咪？ 我都閒言閒語。 雖然摸你好想， 你個叉擺翻喺後面未啊？ 擺翻 側 邊啦。 佢擺前擺後都會睇到嘢嘅喎，個叉佢只可以擺側邊。 係啊，只能夠擺側邊嘅啫。係今日終於明白到咧呢個OL 嘅辛酸啦。 係、 啊、 其實咩工作都有辛酸㗎啦。咁、今日你哋既然係 hea 我啦，我就好期待下個禮拜你哋又會整啲咩嘢嚟咧。 唉、唔好咁講，我哋唔係真係想 hea 你嘅，我哋能力有限啫。 係嗱，講唔係真係想 hea 我，即係講咗係 hea 我啦。 唔係啊，真係要悉心打扮㗎。 唔係我哋尊重你。 係啊， 你話 hea 我哋就 hea 啦。 到底下個禮拜想我哋著啲咩咧？其實咧都可以喺我哋自己頭先啦 live 啊，即係喺翻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live， 我哋嗰、那個頭先個 live 個重温下面嗰度可以留言俾我哋，甚至乎可以去翻。 喂，大家留言咗啦，最期待啲都未出過場。 吓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我哋会尽量搞翻嚟噶啦， 系 啊, 啊, 啊，搞得掂咧， 应该搞得掂嘅。 系啊，留言俾我哋啦，同埋睇到啲 live 咯，如果唔系就冇 啦。今个月唔系好多日子剩噶啦吓。 我哋仲有两个礼拜， 系 啦，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啦。 我睇你哋点 hea 我呢两个礼拜， 又唔好。 我哋唔会噶啦，我哋唔会噶啦，唔系，同埋今日都真系唔系嘅， 系啊，系卡文嘅问题，卡文嘅问题。 卡文唔喺度， 唔系佢倾紧偈，冇事冇事冇事，听唔到听唔到。 唔关我哋事，我哋尽咗力。 我一阵间咧，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翻嚟会有 Leo Leo 有情 牌， 今晚继续会有 Janet 嘅，咁啊讲下佢制作电影啊等等嘅一啲嘅经历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冇新增确诊新型肺炎个案，确诊个案维持喺1112宗。政府就进一步放宽限聚令措施，星期五起，公众场所群组聚集人数嘅上限放宽至50人，餐饮处所同一台嘅人数限制亦都会撤销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放宽是基于公共卫生风险，没有任何政治考虑。有市民说留意到街上的人开始不戴口罩，担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会再爆发疫情。也有市民说本港疫情算是受控，是时候回复正常生活。政府放宽餐饮业的处所同一台的人数限制，但台之间要继续相隔 1.5 米。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咁今个礼拜咧，实在太好倾啦！继续有我呢个资深电影人嘅朋友啊，郑咧陈思敏嘅 ，hello。 上个礼拜我哋就一路讲紧赤壁呢个大制作啦。咁其实我又想问一下郑咧嘅，其实因为你都翻咗国内发展一段时间噶啦，其实喺国内发展做电影同喺香港做电影，你觉得你最大嘅感受系咩？同埋你初初上去系咪遇到好多困难呢？以一个香港人。 是啊，困难就一定都好多噶啦。但我上去嗰个年代咧就好少少，因为国内都未系咁成熟啊。 嗯， 即系佢哋真系需要你嘅专业嘅。 系。 咁所以其实你同佢哋做嘢咧就会得心应手啲。 系。 即系佢哋会跟， 因为仲要靠你。 系啦，会佢会跟你嗰套。 但系而家越嚟越成熟啦嘛，佢哋。 而家越嚟越成熟嘅时候咧，其实你自己咪唯有一路 upgrade 自己咯。 嗯， 即系所谓嘅 upgrade 就系你要，你而家系调翻转头，你要跟翻住佢哋个方法，佢哋个步伐去做， 嗯， 而唔系我哋嗰阵时我哋带香港嗰一套过去。 嗯。 佢哋。嗰陣時乜嘢都冇嘅時候，佢會跟你香港嗰套去做，去拍完部戲。咁但係而家佢有咗國內有咁多 policy 係你唔識嘅，國內有咁多人事關係， 佢又將你哋啲嘢又學曬啦， 係啦， 佢又又會貫通埋，係咯。 你又變咗你要跟住佢哋嗰套去做。咁，嗯，但係喺咁多年裏面咧，我都問過好多朋友，即係我自己講就唔中立啦。我問過好多朋友，國內嘅朋友，你哋覺得香港人？嘅製作團隊其實仲有啲乜嘢嘅 value， 你哋係覺得需要揾香港人嘅？ 我覺得香港嗱，我自己個人覺得香港人嘅接觸面都仲係廣啲嘅，佢哋對一啲資訊啊個嘢接收係強啲嘅，我覺得依方面 係嘅，但係其實 時代感重啲， 其實佢哋最需要嘅都唔係依樣嘢，因為咧我哋香港人，我哋可能睇外國片大 係。 佢哋唔係，佢哋嗰陣時冇得睇外國嘅片，咁甚至乎而家佢哋都可能要翻牆睇。佢哋雖然嗰個接觸面唔大，但係我哋嗰個接觸面需要嘅所謂時代感嘅嘢咧，未必係合乎佢哋。 係，佢哋都未必需要。 係啊，佢哋都未必需要。所以其實而家好多人話翻俾我聽，我哋而家香港人過去拍戲最大嘅 value 係啲乜嘢咧？香港人嘅單純。 嗯， 因為咧香港人咧其實所謂嘅單純亦都係實際。就是我收你咁嘅钱，我过去帮你拍呢部戏，我冇杂念， 嗯， 我只会帮你拍好， 我交足功课俾你， 系啦，嗯，我只会我冇任何杂念，我就系，总之呢部戏嘅嘢，我就做呢部戏，帮你做好为止。咁， 嗯， 但系有好多国内人，因为嗰笪地方系佢哋，咁佢哋 looking for 嘅嘢唔系好似我系咁，净系嗰部戏，佢， 嗯， 哋 looking for 嘅嘢可能后边仲有好多嘢。咁所以佢哋就會有好多雜念，好多 做多咗嘢， 好多鬥爭啊，諗多咗嘅時候，唔係 focus 上部戲上面。咁佢係覺得香港人有呢度好就係好單純，好單一， 同埋個誠信咯。有陣時我覺得 係啊，香港人真係應承咗你嘅嘢咧，即係當然都會有啲唔好。係 當然實有啦，係咯。 咁但係大部分都係香港人應承咗你嘅嘢，佢 點都死出嚟嘅， 會點都死俾你嘅。國內都會咁，但係你可能。又會搞咗好多嘢出嚟先至， 都唔 係 嘅。有時國內拍戲嘅啲人成日話得有去到就真係冇噶嘛，永遠都話有嘅。 啊，呢個係同佢個制度有關係 咯。 因為咧，國內嗰個制度到而家都係好分階級啊。 嗯， 即係如果你個助手，你同你個助手講要啲乜嘢，佢第一時間佢唔會同你 say no 噶， 嗯， 因為你係大佬喎。 哦， 你講完之後佢 係啦，永遠都話 點都會話俾你聽得 先，但係得又唔出聲喎。 冇錯， 係咯。 佢唔想，佢覺得佢唔可以話俾你聽唔得啊！唔係因為你係香港人， 我明白。 而係你就算係國內人都好， 因為佢哋有階級觀念，唔敢逆我意。香港呢度手話冇就冇咁得過嚟噶啦嘛。 係啊，所以大陸拍戲其實缺咗一樣嘢咧，對我嚟講缺咗一樣嘢，我冇大嘅火花， 嗯， 因為尤其是我而家喺呢個位嘅時候咧。我覺得個劇本得，老闆覺得個劇本得，咁啊高位 head 去做。咁， 嗯， 我希望我揾翻嚟嘅團隊咧，可以同我因為我始終唔係佢哋個年代啊， 嗯， 未至於 out， 但係始終唔係佢哋個年代。好想同啲細路仔可以有啲火花，你話到俾我聽，究竟係啲乜嘢？但係佢哋好重階級觀念嘅時候咧，就通常都唔講， 嗯，或者唔敢講， 或者唔敢講， 係， 又或者覺得你哋都。话开噶啦，咁你咪用你哋个方法开咯，咁， 嗯， 即係會有啲咁嘅心態。咁但係我喺台灣拍嘢同香港拍嘢就唔同咯。香港真係日，你唔好話商量啦，日嘈夜嘈㗎嘛。 大家嗌餐死啦！你問候我，我問候你，問候完又攬頭攬頸， 友善㗎嘛。 係喎，咁我又想問下啦，其實大家都話，如果想喺國內做電影，一定要喺北京嘅，係咪點解咧？ 呢、這個 我 發覺 好多電影拍戲人都係真係要喺北京住啊，要留喺嗰個地方先揾到機會。 或者啲製作公司都一定係起，即係一定話係北京 嘅。其實唔係北京就上海嘅啦，因為香國內咧，其實大城市都係廣州、北京、上海呢個所謂嘅三大城市啦。咁、廣東省咧，佢哋嘅影視就會比較慢啲，因為佢哋早年嘅時候咧。廣東話佢有好多嘢係 come from 香港啊，咁所以對佢哋個需求就係唔係好多本土嘅嘢，咁所以佢哋個步伐係會慢啲嘅。咁上海咧就比較係商業，咁所以好多廣告啊、MV 啊嘅嘢就會落地喺上海 ，fashion 啊咁啦。 係啦，咁你始終北京喺國內嚟講都係一個叫文化 同埋首都啦， 係啦，文化嘅地方，所以電影啊、電視劇嗰陣時大部分都會落户喺北京，同埋嗰陣時。嘅審批啊，有好多嘢都係喺北京做係會方便啲。 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喺內地開一部戲或者上映一部戲，係咪真係我哋成日外界聽到咁難嘅咧？ 係非常難。 你由開始已經難啦，審批劇本已經， 尤其是而家係過五關斬六將，同埋咧國內最慘，因為我嗰陣時咧一去國內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我一定要。一定要 upgrade 自己，咁我喺國內又去讀呢個叫做一啲知識版權嘅法律啦，又去讀財務制度啊，咁啊讀完之後唔係話完全冇用嘅，你讀完出嚟拍完一部戲，個制度都改咗啦。 同埋呢啲國內做經理人都要去讀書考牌㗎，係 啊， 係 啊，考咩牌？ 經理人都要攞牌，經理人牌啊， 咁要識啲咩啊？經理 啊？ 哇！呢、這個我邊個牌我冇攞到。 係啊，我哋有朋友有。 但係係我哋好多朋友有，佢哋個個讀完都話人都癲嘅。 係啊， 總之讀成六七本書。 但係攞咗呢個牌係咪就可以揸大星咧？ 就可以做經理人咯。 揸咩星都得， 你揸咩星都得。 你就算而家揸個特約演員，總之你係做 agent 嘅，你都要有牌。 都有經理人牌係啊。係 啊。你要開間經理人公司，你一定嗰間公司裏邊有幾多人 有 牌？有 好有唔好嘅，你有制度同冇制度，你做一個經理人都係有好處同壞處噶嘛。 但會唔會好似頭先咁講，讀完之後又轉咗個制度？ 轉啊，真係轉到我喺國內都叫做有經驗，有陣時候我都唔係好跟得上。咁啊，讀嘅原因就係、喂，你起碼知道咗個 base。以前啱上去嘅時候就係、啲財務話俾你聽，咁係咁噶啦，咁樣。 你點知 係 唔 係 啊？ 係啊，係咁噶啦，咁。係咯。咁你。又係好似我以前喺香港做副導演咁，你咪就係一個傻嘅， 唔想被呃，就唯有自己知個基本咯。係 啦，到後期我已經，我叫個財務去讀，你讀完翻嚟話俾我知。 其實咁忙咧，點解最後後來你又做埋即係經理人呢一 part 咧？ 就係因為赤壁啦。 哦，我知啊，因為有啲佢做經理人真係都係重要係有啲大星嚟嘅喎。 係啊，咁第一赤壁咧，其實都同啲 artist 拍得好開心。咁所有 artist 都幾滿意。 係啊， 咁 即係咁辛苦，我哋冇炸型冇嘈過咩？我唔信啦。 喂，又真係冇喎。喂，佢咁炸，我型都唔敢炸唔到演型啦。 咁啊係，個導演壓得住場因為。 但係去到後期，好後期嘅時候，其實大家都開始。 其實拍古裝真係好辛苦噶嘛，你諗下啲衫又 光又 重， 有 黐個造型都好耐。 我睇翻曬所有我哋赤壁嗰啲相咧，幕後相咧，我哋由零下五六度一路到四十幾度。再翻到零下五六， 你谂下几恐怖啊！乜嘢千禧四季都经过晒咯， 乜嘢都经过晒， 系咯。 咁嗰段时间，其实嗰啲演员系咪好少可以抽到时间去做其他啲商演啊，或者接其他嘅 job 噶啦？即系叫佢 lock 死晒噶啦啲期，去到咁偏， 佢会唔会俾你咁样 lock 法啦？ 咁啊，其实都人性化嘅， 可以走，梗 有行开行埋， 梗有行开行埋嘅。但系咧，如果非必要咧，其实佢哋都懒走啊。 哦， 因为好公司好远水路啊，真系好远水路。 哇，同一个地方如果真系运咁耐，都几系嘢噶。 同埋我哋嗰阵时都 係就係因為咁樣混得耐咧，即係大家已經開始 感情好好咯， 係啊，感情好好啦。咁、但係你一時時啊，你感情好完之後，你會覺得唉好攰啊， 又係你啊， 即係成日食飯都一大棚人，好攰，我寧願翻房食公仔面啊咁樣。 係啊， 係啊，跟住我哋已經開始咧自閉到對住埲牆自己打壁球啊。 但是因为是不是真的因为感情好了大家所以想交托给你做经理人呢或者你做去大中华区的经理人 不是最主要是赤壁的 producer, 张家镇。张家镇那时候就咁啱香港就有人跟他傾想他去因为张家镇其实是一个很资深很资深的 producer。咁就想去香港做一个 management 公司就我哋係做國際嘅 artist， 唔係淨係做香港嘅 artist。咁、因為嗰陣時，張生都喺大陸有做咗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國際嘅 artist 想入國內嘅時候咧， 張生又有網絡啦， 係啦，想入國內嘅時候咧，就想啊張生去做呢一個網絡。咁啊，張生又喺荷里活又留咗咁多年啦，大陸佢又做過啦，咁啲 artist 當然就信任佢啦。同埋嗰陣時，外國嘅 artist 好難自己直接敢係敢翻大陸做嘢， 即係冇支盲公竹唔敢咯。 係啊，真係唔敢翻去做嘢。同埋大家嘅 culture 就係韓國同國內嘅 culture 真係兩回事嚟。 我知啊， 你指意佢哋去傾真係。 我都試過同韓星做嘢，我好驚啊！ 我嗰陣時就係因為赤壁拍完之後咧，其實個身體好差，因為可能你個 人捱咗兩年， 係啦，個身體好差，咁我就已經講話我要翻香港，我要長休，我休到我想做先再做。咁張生嗰陣時好好，佢就話喂，既然你翻香港，你不如咁啦，你幫我你轉做去做 management 啦。咁我香港會有間咁嘅 management 嘅公司，咁你去做啦咁。咁我諗都好啊，又唔使手停口停，又可以有份工咁，就應承咗佢啦啊！ 点知仲辛苦？ 第二个噩梦嘅开始。 可唔可以透露少少有咩咁噩梦咧？ 哇！我 真系我理解 嘅。我做咗几耐？我做咗两年，跟住我真系唔得啦，我要睇心理医生。 吓咁严重？ 我做完赤壁嘅时候都系叫身体，即 系 啲 身体 毛病啫。跟住我再做埋个 management 公司之后，就真系要睇心理医生。 精神都有毛病。 系啊！哇！我真系。真係咧，我好討厭，我做完之後我好討厭呢一個職業。咁第一咧，我唔怪啲 artist，個問題係我自己嘅其實。因為第一咧，我做製作出身，我好容易咧就會喺製作嗰方面， 思維 製作嘅思維 幫人諗咗嘢。 係啦，咁我覺得應該點樣。咁但係喺個 artist 原來咧。 artist 都是自私的因为。 我不想这样说但 artist。 我要是事实我这样讲。 我不敢这样讲。但是呢 artist 呢 自我 咯这 样我讲一点好不好 他们的圈子很小他们的世界很小。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他们要拍一部戏的时候他们可能其实 artist 是辛苦的。他们拍戏其实是辛苦的。所以其实他们投入將自己嘅嘢投入曬喺佢嗰份職業裏邊，咁佢哋個空間幾好細，佢哋空間好細嘅時候咧，佢個矛頭一定係你嘅，因為你係經理人，所有嘢嘅矛頭都係你。咁但係我嗰陣時我就係覺得，其實我 let's say 我1,000,000幫你接咗個廣告，其實我賺你幾多錢咧？而且我仲要打工嘅大佬，你唔係分俾我收月薪嘅，你難為我，你唔同我好合作，其實對你有咩好處咧？佢哋唔會諗噶，完全唔係響一個。 同埋你做九樣好嘅嘢，第十樣你錯咗，就永遠記得第十樣，唔會記得前面嗰九樣好嘅嘢咯。 冇錯，同埋永遠都係好少有。我見好少好少， 唔係有好嘅 artist 同個經理人係可以和平中路嘅。咁係 有唔係冇，不過少咯， 好少真係好少， 真係好少。 你除非真係由細湊到大，嗰啲咯。咁你國內而家都好多啊，由細湊到大，咁唔係一樣，最後都係對搏。 係，大家要真係個信任要好大啊。 係啊，同埋我真係其實忍唔到一啲好神經到， 或者無理取鬧嘅嘢咯。 係啊，你話因為我嗰陣時有簽到國內嘅 artist 啦，而且粒粒都大啊。你諗下，我未做過 management 嘅大佬，我香港嘅 media 我完全唔熟嘅大佬。 artist 嘅性格諗嘢都唔同，你好難去捉摸啊。 係啦，咁我嗰陣時一開始做咧，我就好記得係 我一開完個新聞發布會，話我哋公司有站咩 artist， 其實嗰陣時都突然間，哇！有間咁嘅嘢出嚟嘅，突然間咁，咁跟住就摸下，哎，邊個負責？哇！點解會係呢個人負責嘅？未，佢完全同呢個圈子唔一樣嘅喎。咁就開始，我就開始慢慢去接觸嗰陣時嘅娛樂記者。接觸娛樂記者嘅時候，第一就我都係人都癲嘅，因為發覺難搞啊，大佬！我究竟應該同你做朋友啊，定係應該同你？總之你日日同佢就～轉數不能停，佢講一句嘢好似同你好 friendly 咁咧，但背後有好多嘢嘅。 話中有話，或者套你講嘢。 跟住你同佢，因為你同佢做咗朋友啦嘛，咁你同佢做咗朋友嘅時候，你講嘢唔可以話我冇回應。哇！日日咁樣就已經係第一個人都癲啦。咁第二就係搞掂曬嘢到 artist 啦，幫佢接咗個廣告，問佢接唔接嘅時候，好啊，呢個 product 咧，介講曬俾佢聽 product 嘅所有嘢。講完之後到做嘅時候咧。我唔記得咗你同我講過啲乜嘢喎，我淨係知道我唔可以咁樣咯，咁你 但早又唔講喎， 係啦，咁你啲客，你總之你就夾住啲客又搞你啦，個 artist 又搞你啦， 兩邊唔係人啦， 係啦，跟住咧啲媒體再埋嚟，知你接咗一個大廣告過嚟埋嚟撩一撩嘅時候咧，你又唔知 講咩好啦， 講咩好啦， 鑊咪你咩咯， 係啊，真係人都癲啊，咁啊有甚至乎有啲 artist 咧，我係覺得本身可能都係情緒有啲係有啲問題， 我都覺得係。 咁佢哋 因為佢哋壓力大啊，因為藝人好多時好與醜都一個人要孭曬， 或者升得好快跌得好快咁樣個心理。 係啊，咁啊第一，以我唔係喺個圈子嘅 connection 咧，我冇辦法自己喺，因為我唔識唔曬啲 PR 啦。咁啊，淨係開完個發布會，大家知道哦，呢扎人喺我哋手上啦。咁你有廣告就埋揾啦。 揾咗出 event 要打俾你啦。 係啦，你叫我出去做 sales， 我真係死緊噶嘛！我真係 大聲唔使。 我對阿張生其實到而家都幾抱歉嘅。我嗰陣時應承咗佢，但係原來我一啲嘢都做唔到。而且同 artist 嘅關係亦都唔係搞得好好，咁到後尾我真係話我唔做啦，咁就後尾真係揾咗一個專業做經理人嘅人翻嚟接手，咁我話我唔做啦。哇！呢兩年嘅我第一我覺得幾對公司唔住， 但係結果你都翻翻去做翻你嘅老本行咯，你熟悉嘅電影。 係啊，我做完個 management 之後，再真係唞咗兩年。跟住就有一次機緣巧合，就有個朋友 咁好，你成日都有資本去唞兩年。 哇！呢啲資本，我拼搏嗰陣，你諗下個 拼到身體有問題先可以唞兩年， 有問題先要唞兩年。 係啊，如果唔係個身體冧嘅時候，你真係其實你唔會俾自己停啦，因為嗰陣時其實都係最我知道係喺國內發展嘅最後一站嚟㗎啦。即係如果呢一個時間趕唔上嘅話，就趕唔上㗎啦。咁但係最後都係叫人停一停啦。 咁我覺得你作為一個資深嘅電影人啦，又喺香港國內發展咗咁耐啦，對於我哋香港一啲電影人或者想去北上發展嘅藝人，你有咩可以 advice 或者忠告俾下我哋嘅咧？如果想去做演员先啦，有好多人特登搬咗上去住，搏机会日日去见人识人。我见好多有成功有唔成功， 但好大竞争。 系啊，有啲又穷到真系好惨，你挨好多好耐先挨到一个角色啊咁。 演员咧，我就真系唔敢讲，因为演员佢哋通常过去国内都系有一个，大部分都系有一个机遇嘅，有一个作品出咗嚟，跟住嗰个作品得。唔知點解得嘅喎， 係， 總之 或者無啦啦撞咗一步得咗啦，係 啦，其實我有陣時覺得演員都係其實個彩數緊要，個運好緊要。咁同埋第二樣嘢，無論幕前又好，幕後又好，我喺國內咁多年，我到而家我都唔係一個好複雜嘅人。有陣時有啲人會覺得話你啲咁嘅脾性，你點樣國內生存？咁但係就我偏偏覺得你越簡單嘅脾性，人哋複雜，你唔好同佢複雜。 要维持初心，保持自我咯。 系啦， 系咯。 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你要所谓嘅吃得开咯，唔好计较咯。 但系咪应酬真系好犀利嘅咧？真系。 我啱啱上去嗰阵时候就好蠢，我因为连我 知道國內要飲酒，我哋就練自己酒量。咁啊練完就諗住再應付啊。原來咧過咗好多年，我飲酒飲到身體好差，好多年之後我先發覺，原來你知啊，又要講一句，哎、我唔飲嘅就得噶啦， 係嘅咩？ 唔會逼你飲嘅咩？ 唔會噶。但我飲完咁多年，蠢咁多年先知道。 但我發覺其實而家國內開始發展，佢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出色嘅國演員啦，好、多星啦，或者好多幕後人啦、我哋自己香港人真係要好努力，急起直追。如果唔人哋真係完全唔需要我哋噶啦嘛，係咪？ 其實去邊笪地方做嘢都好啦，嗰、那個唔係你自己嘅地方嘅時候咧，唔好計較， 係 唔好太複雜。 冇錯， 做自己本分，其實你去到邊度都會有 value。 冇錯，咁啊連續三個禮拜咧，真係好多謝 Janet 呢個資深嘅電影人同我哋講咗好多關於電影嘅嘢啦。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我自己做咗咁耐電影，有啲嘢我都唔係好知嘅。其實， 我唔信， 因為我就係識做，我就係識自己個崗位啊，明唔明啊？其他人嘅嘢我又唔理咯， 係 啊，係咯，所以多謝 Janet， 好開心同你傾咗三個禮拜 ，thank you， 拜拜。 Five, six, seven, two, three, five, six, seven,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若然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片温。 三个礼拜上到嚟敏感时刻， 而家同大家讲声拜拜。另外想讲老领好嘈啊，我想快走啊，拜拜。